新传媒属下电台剧别德958城市频道，现在是由登明报告新闻。政府将在麦乐推出第三批社区关爱组屋单位，国家发展部长李志升在国会透露这个消息。另外，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费兆尔宣布，将在多三个地点募集班扬、比达达利同盛港试行新模式单身者联合住房计划，预计年底之前开始接受申请，可以惠及600名单身租户。政府考虑提供一笔特别援助金，以抵消市镇理事会上调杂费对居民的影响。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永在国会话，政府每年撥款2億3900萬元，抵消市鎮會向居民收取的部分雜費。今年5月起，有意更新租約的祖屋咖啡店需要提供至少4套經濟餐選擇。沈永說，個人對生活費的上漲難免感到焦慮，政府亦很重視這個問題，因此當局將要求更多鄰里咖啡店為消費者提供經濟餐飲。坐落在萬國和萬國壓里村的兩個新小販中心今年將正式投入運作。永續發展與環境部高級政務部長許連璇亦在國會透露，翻新後的御廊西小販中心將在今年第三季重開。另外，許連璇亦宣布，今年7月3日起，本地大型超級市場將為塑料等一次性購物袋徵收至少5針。新規定涵蓋每年營業額超過1億新元的超市業者，包括即種平價、冷藏公司、星松和濟恩超市。為了減少骨痛熱症的傳播，政府將擴大醫賓住浴試驗計劃，未來幾年將在更多地區釋放沃爾巴克雄性醫賓。這項計劃目前涵蓋30萬戶家庭，涵蓋率大約佔了所有總屋的三成，並且佔全島有地房產的 9%。 本區域再次出現東北季風潮，我國氣象處預計全島今日和明日兩日將落雨，雨勢時不時會轉大，一些地點的每日最低氣溫可能下降到攝氏21到22度。李顯容夫婦因為涉嫌在已故建國總理李廣耀先生遺囑的司法程序中提供假證據，正在接受警方調查，但兩個人目前身在國外。領導李廣耀故居處置委員會的張志賢透露，警方已經通知他們會採取必要步驟，在他們缺席的情況之下完成調查工作。新聞報告完畢。